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，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九五九资讯快报。 10月30日，保定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肖战乐一行来到涿州市，调研全市气代煤、电代煤工作进展情况。市领导陈宇、王志前及有关单位负责人一同调研。他强调，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集中力量加强调度。燃气公司既要保证工程质量，又要按照时间节点安全完工。施工人员要全力以赴抢进度，凝心聚力保工期，力争在供暖季前通气通电，让群众温暖过冬。10月30日，涿州市召开双代工程推进会，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。王志前强调，各级各部门要解放思想，认清形势，提高站位。双代工程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要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。在最后攻坚阶段，大家要凝心聚力，加快工程进度，加大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投入，全力以赴加快推进。要加大督查力度，严把时间节点，压实工作责任，确保如期完成任务。近年来，涿州市紧跟京津冀一体化步伐，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条件和产业基础，全力打造百尺竿镇生态田园小镇，助推农业产业升级和生态建设。目前集观光、休闲、生态、娱乐与历史文化为一体的少村花田生态示范区已初具雏形。目前，本市按照恢复花田景色、增加农民收入的原则，调整规划区内的种植结构，扩大水稻、莲藕、油葵等陆生、水生植物种植面积，重点打造万亩水稻种植区、千亩莲藕种植区、万亩油葵种植区、千亩金戳毗陵规模造林区，全力建设集观光、休闲、生态、娱乐及历史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生态示范园区。我是马玉香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。 这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《浪花一朵朵》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大嘴。 有听众想我吗？我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、明天的天气情况哈。明天呢是阴转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17摄氏度，最低温度3摄氏度，东北风3级，空气质量为良。哎，话说这几天的天气还真的不错哈。 对呀、 有蓝天了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。今天啊，看到了小二推的这篇文章，说京郊9大超级美食大曝光。哇哦，顿时间啊，我整个人都不想上班了，好想出去玩哦。不是因为这个京郊啊，但是郊外们可以去边玩，能看到这个非常好的景色，因为秋天嘛，树叶都黄了，枫叶也红了，景色非常的好看 漂亮。 然后再去呢这些这么好吃的一间饭店去吃点这个什么烤羊腿呀、然后这个烤肉啊，烤全羊、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满足的事情。 美食配美景， 对呀、 想想心里都美。 可以顿时间让我们忘去生活当中的烦恼啊，工作当中的不顺啊，去真正正正的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以及美食的诱惑。 诱惑。 好，我们来介绍，我们来先来介绍这个第一家啊，叫做房山滩羊铺子烤全羊。去房山一定要找一家老资历的地方去吃这个烤全羊。这家的招牌是宁夏滩羊，羊中的极品。对于久居帝都吃个蒙古羊都欢天都特别高兴啊，真的要尝一尝这里的烤全羊了。外酥里嫩，烤得刚刚好，无论是羊排羊腿都要提前来打电话预约。烤整羊需要提前一天来预定，因为啊要先腌制几个小时，烤出来之后才是最好吃的。这家店呢叫在房山良乡镇下禅房村玫瑰庄园内，人均消费大概在90多块钱左右啊，还是蛮合理的一个价格了， 划算的。 叫做房山滩羊铺子烤全羊。其实啊，这个秋天也是这个贴秋膘的时候，秋天多吃点肉，我们冬天才不会冷，才不会一发感冒。所以呢，在秋天多吃点好吃的是绝对不会错的。好了，介绍第二家。 好，下面啊，我来给大家介绍第二家，就是平谷雕窝烤羊。这个地方啊，三面环山，一面环水，在平谷区黄松峪镇。这里啊，被称为是十里画廊的山川间，坐落着有一个热闹的小村雕窝，附近啊有石林峡和天云山等景区。天云山号称是北方小张家界，在这儿啊也有玻璃栈道，来这儿之后吃喝玩乐全齐。雕窝烤羊呢，采用的是咱们农家散养的山羊，配多种的那种佐料腌制而成。它用的是不是那种普通的木炭来烤的，而是用传统的果木炭来熏烤的羊肉。色泽金黄，肉啊还不腥膻，脆酥香嫩，肥而不腻。哎呦，真是享受那种口腹之欲。 饿了有没有？ 真的是饿了。 其实啊，每天这个时间坐在这个直播间来给听众来介绍好吃的，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因为真的好饿呀。 对 啊。而且呢，很多听众已经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了。你们正这个奔向美食的路上，而我还坐在直播间给大家介绍这些美食，你们能体验到我的感受吗？来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们今天晚上打算吃什么好吃的呢？对，让我也参考参考，今晚也去吃点好吃的，去吃火锅、烤肉还是烤全羊呢？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点歌，一块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来自古巨基的《两小无猜》。 乘坐吊车有位高车，

自张惠妹的给我感觉。欢迎回来闲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大嘴。 嗯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偷，闲偷客栈是由闲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说啊，这个秋天是吃货们最忙的时候了，得贴秋膘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每天每顿都必须要吃什么？ 吃肉啊。 对呀，油滋滋白花花的，各种这个瓜熟蒂落，各种鱼肥肉美，而且呢大北京几乎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看家美食了。 对， 嗯，假期可以去这个京郊区游玩，来感受这个北京最美的秋天，在风景如画的山水当中啊，去吃一些很接地气儿的美食。 嗯， 刚才有介绍了一家叫做房山滩羊铺子烤全羊，是一家吃烤全羊啊、烤羊腿啊、烤羊排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地址呢是在房山的良乡镇下禅房村玫瑰庄园内，人均消费大概是在90多块钱左右。 不贵。刚才呢大嘴也介绍了一家叫做平谷雕窝 烤羊， 也是一家烤羊的地方，地址是在平谷区黄松峪乡深山雕窝。哎呦，感觉这个地方像那种深山老林的感觉呀。但是啊，确实啊，还有缆车，也有这个玻璃栈道，风景很美， 很美。 嗯，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呢，这个家呢不是吃烤羊的地方了，是吃炖鱼的地方，叫做平谷海子垮炖鱼。 哎，垮炖鱼是什么？姐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？ 一看你就不是东北的吧？你是哪嘎达的？ 我是来自平原地区的。 平原地区的哪儿的呀？ 我是河南的小伙儿。 河南的，你看不是东北，不知道什么是垮炖鱼了吧？垮炖鱼啊，就是俗话说是拿那种大锅，大柴锅来炖，这锅很大很大。平常我们家也不都是那种拿那种铁锅，可以说是灶勺来炖鱼嘛。而这个垮炖鱼呢，是那种东北特有那种大锅来炖的， 大锅来炖的。 对对，里面可以加一些，比如说加一些菜呀，一些比如说冻豆腐啊，加一些比如说玉米呀、冬瓜呀，这些萝卜这些来可以来一起来吃的。 哇，那这个营养就很全很丰富啊。 对 啊，各种蔬菜都有。 对，而且超好吃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。我来介绍这一家店哈，说海子村位于平谷的金海湖镇，当地最有名的就是垮炖鱼了，好多人都慕名而去。海子垮炖鱼用的是纯正的金海湖野生活鱼，是野生的。要用地道的大柴锅慢火慢炖，听到了吧？大柴锅来慢火慢炖，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鱼当中有营养的成分给炖出来。再用这个，可以说这个浓汤去煮一些菜呀、一些豆腐啊，特别的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你看你没吃过吧？改天去尝尝吧。 肯定要去啊，这都说成这样了，肯定是要去的。 带着我去啊，你花钱我负责吃。 好。 说呀，这样炖来的鱼呢，骨酥肉嫩，不腥不膻，堪称平谷一绝。店家是朴实的，是朴实不能再朴实的农家了，热情好客，周末来金海湖玩，顺道来吃鱼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地址呢是在平谷金海湖镇海子村海子前街66号，叫做平谷海子垮炖鱼。我们再来介绍这家店呢，叫做怀柔的红鳟鱼，这是在怀柔，不是平谷了啊，怀柔的红鳟鱼。在北京市啊，提起怀柔，人们都知道那里山美水好，风光也好，山多树多的风水宝地。提起怀柔莲花村，第一想到绝对是红鳟鱼一条沟。哎，你吃过红鳟鱼吗？ 姐，咱别说吃过红鳟鱼吗？红鳟鱼是啥？咱都没听说过。 哎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大嘴吗？大嘴不应该什么都吃过吗？ 我吃杂食啊，我面食吃的比较多。 那这种像这什么什么红鳟鱼， 像这种、 比较高大上的还没有吃过是吧？ 对， 哎，没见过世面了。啊，开个玩笑啊，说怀柔的鳟鱼一般可分为三类。金鳟鱼外表是金黄色的，肉质口感发脆，适合吃这个生鱼片蘸芥末来食用。红鳟鱼外表是黑褐色的，肉质鲜嫩，适合烤着吃。 山女鳟鱼的外表有斑点，一般人是很难分辨出来的，肉质更鲜美，也适合烤着来吃。这家店呢是在雁西镇范奇路莲花池村，叫做怀柔红鳟鱼。哎呀，这个烤的真是蛮有食欲的。哎，就这个第一张图片上面， 对呀、并且张姐你还说它这个鱼它还分不同的种类，每一种还吃法还都不一样。 对，可以说是见世面了哈。 啊，真的是开眼了。 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通客栈，来查看今天小二推送这一篇文章，就能看到这些店了，以及他们这些店特色的图片，都是非常的感觉色香味俱全。这是仙通客栈。同时呢，听也欢迎听众来点歌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同样是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通客栈，来跟貂蝉和大嘴来互动吧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《喜欢你没道理》。喜欢美食需要道理吗？ 真心价就是九朵玫瑰，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，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，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跟我们一起去探险。笑架就是九滴眼泪，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，把手伸进糖果盒挑个心愿，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期限是永远。

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，欢迎回来闲涛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大嘴。 嗯，想什么呢？ 又饿了。 饿了， 想东西吃呢。 闲涛客栈的是由闲涛酒独家冠名播出，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好吃的，来大嘴先来介绍吧。 好， 嗯， 那我这会儿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昌平羊方涮羊肉。羊方这个地方是在昌平，是以前呢据史料记载啊，是昌平地方一个北京西北燕山脚下一个古老的重镇，曾经呢这里是连接南北交通以及牛羊果品的大型集散市场。 嗯，然后呢， 那羊方涮肉呢就是起源于北京昌平区羊方镇李胜利夫妇在1984年创立的羊方胜利涮肉品牌，所以后来呢就广泛传播呀，被简称为羊方涮肉，并以地域的名号为符号啊，至今呢就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了，也是北京历史传承最久的餐饮品牌之一了。他们采用的是传统的铜锅炭火，用30多种的中草药秘制调料和那个清汤涮食这两种饮食方式为主。它呢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以肉质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著称。他们这家店呢地址啊是在昌平区羊方镇中心街10号，电话是0106976-0232。 嗯，这家店叫做昌平羊方涮羊肉哈、 嗯，对， 是那种老北京铜锅涮羊肉，而且也保证这里面的肉品是非常的新鲜的， 对， 不会出现那种假冒的呀等等等一系列的哈。 这点 吃的健康，也吃的非常的放心。 嗯， 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，叫做昌平的康宁春饼宴。哇，我说到春饼，真的是我觉得吃春饼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。那么应该是在前天节目当中，我有说过我的一个南昌的朋友， 嗯， 他第一次吃春饼，两个人嘛，点了8个菜20张饼，见盘底儿，所有的都吃光。我这春饼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？ 这是有多少天在家没吃饭，专门来北京吃饭的吗？ 因为他之前是没有吃过春饼的、 啊， 但没想到有这么好吃，他真是觉得是太好吃了。而且我这个朋友前段时间是来北京嘛出差、 啊， 而且还是特意去吃了春饼。 姐，我能请假吗？ 嗯、 我想去吃春饼。 哎，你吃过春饼吗？ 我没有啊，但是我也想吃，我请假好不好？ 好。康宁春饼宴呢是一种把所有美食卷在一起吃的新鲜吃法，一般北京人立春的时候都会吃春饼，有这个酱肉啊、鸡蛋饼、肉芽、合菜、嗯、满满卷在一块，一口下去满嘴幸福。哇，真的是它里面会有肉会有菜，然后加上这个甜面酱，包括一些黄瓜丝啊、嗯、葱丝啊吃在一起，那个味道怎么形容呢，有肉的香味也有菜的这种新鲜的味道。 对， 嗯，说这样的美味啊在康宁村每天都可以吃到，而且这里的小菜特别多，都是绿色的有机的农家菜，你说能不火吗？菜啊都是非常的这个有机蔬菜，也是有营养的。 一到周末啊，停车场就满当当的都是来觅食的，忘不掉这口，吃饱了还可以逛逛就近的13陵。也是 有美景、 有美景也有好吃的。 对， 这家店的地址是在13陵镇康宁村25号院，叫做康宁春饼宴。好啦，这里是仙涛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，可以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，就有这个貂蝉和大嘴介绍这些店的地址和电话哈、啊。如果有喜欢吃的听众呢，可以自行去查一下地址，也可以来打电话来预定一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《无与伦比的美丽》。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，嘿耶。

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要一点忧伤，何须多依赖，守护我脆弱的情感。你总是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，被珍惜，被认真，被深爱，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将我的心全部霸占，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 来自张宇的小小的太阳，是听众小北点的歌啊，送给孟哥的。哦，这位叫小北的听众，你还蛮执着的哈，已经点了连着三天给送给孟哥的歌了哈。那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点歌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哈。好啦，我是你们最爱的最美的最善良的貂蝉，这里是仙涛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仙涛客栈是由仙涛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貂蝉在客栈当中呢，跟所有听众介绍的是北京近郊的一些有美景有好吃的地方。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，叫做通州小楼烧鲶鱼。哎，大嘴，你喜欢吃鲶鱼吗？ 喜欢吃呀。 嗯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小时候就开始吃了。 哦，你这个理由好牵强啊，算了。可能很多因为这个鲶鱼它是没有刺儿的，比如说一些朋友他吃鱼为了图省事儿，不会吐刺的朋友比较喜欢吃鲶鱼，就像我一样，我懒，我不愿意吐刺儿，所以呢我很喜欢吃鲶鱼。说呀，这家店呢是坐落于通州南大街的小楼饭店，始建于1900年，1900年到2017年是117年的历史了，对吧？ 对， 算的对吧？ 117年的历史。 是京城著名的老字号清真饭店了，历经百年沧桑，小楼饭店的烧鲶鱼是大名鼎鼎的通州三宝之一，工艺考究，享誉京城，其制作工艺已经列入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不得了哦。但是经济实惠，好吃不贵，吃起来还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。小楼烧鲶鱼只用鲶鱼的中段，淀粉裹着香油红烧，三炖三烤，急火文火，反复过油。哇哦，真的是这个做工还是蛮复杂的呀。 嗯， 但是确实是这个色香味俱全，很好看，也一定是很好吃。 对， 这家店的地址是在通州南大街12号华联商场的南面，叫做小楼烧鲶鱼。如果有喜欢吃鲶鱼的朋友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一家店。好，我们再来介绍一家。这家店呢是在延庆，叫做柳沟豆腐宴。延庆区开展民俗旅游文化以来呢，柳沟人在传统的火盆锅的基础之上，对豆腐进行了开发，做出美容养颜的黄豆豆腐，滋补养肾的黑豆豆腐，清热去火的绿豆豆腐。哇哦，这家店就是它不仅有我们吃的普通的黄豆豆腐，还有黑豆的， 还有 绿豆的， 种类还蛮多的。 那我想这个黑豆是黑色的吗？绿豆是绿色的吗？而且呢也创造出了凤凰城火盆锅农家三色豆腐宴，就是哦，三色豆腐宴就是有黄色、黑 色 和绿色的。 绿色， 嗯， 对。 制作时呢，以一煮锅为主，放入五花熏肉、白菜、鲜豆腐、冻豆腐、炸豆腐等等，荤素搭配，油而不腻。四周配以具有农家特色的三个釜锅、三个小碗、六个凉菜，取三阳开泰、四平八稳、六六大顺之意。哇，这个还挺有说道的哈，蛮有讲究的。四人以上是每人30块钱，四人以下价格需要另外的咨询了。哦，价格还是蛮便宜的了，每个人只需30块钱。嗯，这家店的地址是在井庄镇的柳沟村64号，叫做柳沟豆腐宴，是在延庆。来，大嘴介绍一家吧。 好，我下面要介绍的这家也是在延庆区，他们叫什么呢？叫延庆泉水香鸭。延庆区呢，珍珠泉啊，这个香，珍珠泉香水泉子村呢，泉水香鸭是延庆的八大菜系之一。这道菜呀是用蛋鸭做原材料的，因为珍珠泉的鸭子呢是吃河中的那个鱼长大的，所以啊不仅这里的鸭蛋好吃，鸭子也同样好吃。其实自古中医啊，咱们中国就说吃鸭子啊好的这样一个理论，就有这样一个说法，鸭肉呢有清热解毒、滋阴降火和止血滋补的功效。那鸭子呢，用它为原料，辅以南瓜、豆角、山野菜制作成的泉水香鸭火锅宴。它这样做呢，既保持住了它原本的那种鸭肉的营养，又鲜嫩可口，具有那种独特的美味在里面。并且呢，在这个地方哈，它附近还有刘冰瀑、四海珍珠泉第三处花海。说到花海，大家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吧？到处都是鲜花野花由这样组成的，所以说啊，在这里初冬时节，大家去看看这里的美景，尝尝这里的鸭肉，可以说是一种很舒服的享受啊。 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。 对，并且呢，他们这里的地址 在哪儿， 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在珍珠泉村的1号院，简单吧，很好记。 好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刚才看到了这位听众叫做脸儿孩妈，他说呀，我想给自己点一首欢乐的歌，十一长假之后一直在连续上班没有休息，最近心情也不好。为什么心情不好呢？来吃一顿美食吧，美食会让心情变好的哟。 对，吃点好吃的。 好，那么最后呢，来把这一首陈明的快乐老家吧来送给你听，希望你天天开心，来忘记不快乐的事情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，拜拜 拜拜。